也可能1-1，也可能2-1逆转，这都有可能。所以呢，现在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了，这场比赛中国女足有4次进攻打在了门梁和门柱上，没有进去。其实我觉得这种四个门梁带来的这个问题也是暗含在那5个失球之中。如果我们不是有这个所谓的四个横梁，我们断然后门这个防守体系也不会这么的脆弱。这个其实现在是面临一个很矛盾的选择，是要下一场对赞比亚的一个8个门梁门柱，或者说2个进球，还是要稍微的是吧攻守更加的平衡一点。 嗯， 这个现在贾指导是面临一个选择的，但是这个选择到现在为止，在赛期已经进入到赛期以后，他这个选择是没有时间转变的，因为他赛前就不是这么练的。 嗯， 因为现在的吴海燕啊很难出场的情况下，我们看我们整个后防体系没有一个是有经验的，大部分队员都是2-3场的国际比赛，甚至是首次代表中国女足出现在这么重大的国际比赛赛场上。所以你现在让这些孩子重新组织一个防守反击的这个体系的话，他们其实还很难完成。我们大家一提到防守反击，很多人都觉得有点不屑，有点觉得保守或者很 low， 其实不然的。如果能把一个很好的防守反击的战术体系给打好了，运转流畅了，其实它跟进攻体系全攻全守那难度是一样的啊。足球场上没有好的所谓战术或者坏的不好的战术，只有适合不适合一个球队球员能力的战术。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现在贾指导有点走进了一个所谓的高级的死胡同之中啊。这一点来看，我觉得他会在这次奥运会中会付出比较大的代价，我对他的前景是比较看衰的。 从2019年的世界杯啊到今年的奥运会，那中国女足的话呢，其实也是应该说也算是非常幸运的进入到奥运会的决赛当中啊。但是这个第一场比赛的不理想的话呢，不代表下一场比赛没有变化。我们也希望呢，24号进行的双方的这个对赞比亚的比赛，希望呢中国女足能有一些变化，让我们看出呢他们有一个务实的态度，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吧。好，感谢李老师的连线，非常感谢，再见。 好，再见。 好，刚才连线的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哥啊，请他呢从自己的角度来对今天下午的比赛呢做了一个点评。那么下面我们简短的广告之后的话，继续今天的体坛夜话。 一度电有多厉害？ 最远的一度电可以让新能源小轿车行驶8公里，最广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空调调高一度，每24小时可节约4.5度电。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首都文明办温馨提示：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5周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然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好，继续我们人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少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啊，进入到体坛夜话时段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半小时。那么在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呢，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北京体育广播和听听 FM 聊天室，跟大家就今天女足首秀的表现呢，一起来进行分析和点评。同时，另外一个话题，说说您对日本的印象。说到今天下午这场比赛，咱们0-5的惨败，预备起唱啊！这是微博当中一位听众的名字，他说对女足的惨败啊，不要太过于苛责，他这就是咱们中国女子足球水平的一个真实写照。球员们也够努力，也够拼，但是这个限于自身的实力，输球是必然的结果啊。他说，通过这场比赛呢，就要让我们的这个圈里人啊认清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女子足球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明显，并且还在不断的扩大。 未来也会这个想进世界杯决赛圈啊，可能都会成为奢望啊。但我觉得这绝不是危言耸听。那么一场0-5的惨败的话呢，确实应该让我们冷静下来。但这种冷静的话，不单是我们自己的思考，还在于下一场比赛贾秀全贾指导到底是不是还在坚持他对于这支球队在今天比赛当中一种相对冒进的战术打法的这种坚持啊。那我们看看下一场比赛是不是能有一些变化。同时呢，今天的比赛的话，我们还是要充分的跟大家进行这方面的分析和这个交流啊。 嗯，对，而且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仅有和这些业内专家的连线，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依然有一位大家的老朋友，也是我们体育广播的资深足球记者李轩，李轩老师也和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想和大家一起去交流一下今天对于中国女足的这场比赛的表现的一个点评啊。那我们也是先来听李轩老师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吧。看了 这场比赛，欢迎李老师， 您是什么感觉呀？ 这您今天这我觉得有一个区别，昨天您来的时候呢，昨天穿的是一件红上衣，今天来了换成白上衣。 今天其实也应该穿红的。 对的， 应该穿红的。这个，但是。怎么说呢，这个怕什么来什么。昨天我在咱们节目当中这个就预感到这场比赛不好打。 嗯。 啊，虽然没敢乌鸦嘴的说一定输，但 自个儿心里头一直嘀咕来着。 但是这个话里话外大家也应该听得出来，就是少输当赢啊，不要出现04年雅典奥运会时候的0-8。 嗯。 惨案。不要出现，那可是这0-5跟那0-8，这实话差不多。 那时候张海涛 啊，张海涛对这，哎，这个中国女足这个怎么说呢？一年不如一年啊，这怎么说呢？这个成绩也好，包括他们的状态，他们的这个各种表现啊，也这连年的这个走下坡路， 对 啊。各方面的原因啊，其中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有说的说过的一些历史原因，同时呢也有很多现实原因，就是啊这个现在已经逐渐的被媒体报道的，就是中国女足常年以来的这个内部的矛盾不团结啊，这现在越来越严重。虽然大家看着好像是队员们挺拼挺的，但是真正谈到技战术方面，仔细大家一考虑一分析的话，很难有这个流畅的配合，因为他们不团结，因为他们传球的时候是有区别的。 嗯， 哎，所以呢，贾指导上任以后呢，虽然在努力改变这种状态，但是能力有限，所以也没改变什么。正像刚才李葛说的啊，这个看衰贾指导，这也不是现在的事儿。 嗯， 现在按照目前的这种状况来说，送走布鲁诺的时候。啊，就是本来布鲁诺在球员当中啊，在这个包括女足所有各个俱乐部队当中的这种威望其实很好很高，但是没想到中国足协那有人祸啊，中国足协不用人家，莫名其妙啊，然后用了一个对女足一点不了解啊这贾全，这也许是高水平男足教练，但是他带女足一点不懂，对吧？对女足内部的这个球员的心理身体啊，特别是这种思想状况和不了解，甚至于不去了解，那他怎么解决目前这个中国女足存在的这些问题呢？他不既不了解也不去改变，所以呢就是纯是玩命，你不玩命，或者说你不全力以赴的话，您就不就甭踢。所以这回这个出来的这个什么这个名单很莫名其妙。 嗯， 这一奥运会你怎么能在奥运会上边你要锻炼新人？ 对， 这你什么 目的？我们也有听众 是 这样的疑问啊， 这是拿着国家这荣誉或者什么？您这不是这个奥运会赛场，不是练兵的赛场。 罗 家慧，亚洲杯亚运会， 唐佳丽、李颖，这都啊，这是大家都， 当然就 是 这些人呢，也确确实有他们内部的，就是个人的原因，有他思想不健康的原因啊，有他这个状态不好，甚至于有私心的原因，这方面是一门。但是你作为教练员、教练组，包括你中国足协，你去干嘛去了？这些状是影响一个球队正常水平发挥的这些因素，你都不去改变，你当然你这就是什么，这出现这种惨案，这个0-5跟0-8一样，这现在还 是都是一样的惨。 现在我刚才看了看，还包括我们的有些媒体记者还在可惜那什么打门柱把打门梁，你那个你要这些咱这几个这个门柱门梁进去，人家还会再进4-5个。 其实对于 这个没有什么也许，没有什么运气不运气，您的实力跟人家就得差3-4个， 承认实力差距 以上 就是非常大。 这你就别再什么，然后这点刚才李哥说的，你应该作为主教练也好，作为教练组应该分析到我们的这个差距。你应该采取的战术是不能这样的， 对， 你没资格跟人家去拼， 对， 就拼这个进攻。对不对？您就死守，就像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说的，你死守，对不对？少输一 即赢， 就是 少输当赢， 少输当赢，就或者说你能够平对手，您就 那都是很不错了，对， 对不对？你实力差距，您这您必须承认，足球比赛有偶然因素，但是更多的决赛决定比赛胜负的是实力。而你这实力不行，你只能采取的就是以防守为主。 对， 88%、99%，您的这全身心的、脑子一根筋的，就是要防守。 防 你，他就不至于输到我5-0，然后这现在是你输5-0，然后主教练出来什么道歉，这造什么？您这就 已经输了， 道歉，您这就解决问题了。这暴露的是你这个失误，你或甚至于是无能，对不对？您这把这个队员这么些年的这种努力，已经就因为你的战术部署、用人的不当，然后你给人断送了，这是对人家孩子不负责，同时也是对这球队的不负责任。 对， 这实话，这我所以真正现在咱们再分析他接下来的比赛。好，看来咱们说赞比亚，要确确实实力一般， 3-10输给荷兰。 但是，这我跟咱们把这话搁这，咱们也不会， 也不好打， 不好打。 是， 就是赞比亚最起码进了这个世界杯亚军仨球， 是 进攻能力这个要 就是人家这个，就是人家有这样的突出队员。 是 咱们这些有相对比较好，什么唐佳丽吧，这些队员这都受伤了，都有情况，都不能来。 所以的确就是像我们微博平台当中，人家那年也曾19岁，跟李轩老师的观点还真的是差不多，说赞比亚女足她未必好惹啊，是这样的这种感觉。 反正这一波咱就说，甭管是多少，星期六可能有这个跟赞比亚的比赛。 24号，对，24号，对， 是哪天？反正 星期六，星期六， 就跟他一比赛，咱一是他不好打，甚至于咱要做好输球的准备。我就觉得现在，尤其今天这个0-5，以后，这。总体来分析三个组的第三名，即使咱们战胜了这个赞比亚，我觉得也很难出现。就是三个第三名 最好的两个第三名， 还得互相比的嘛，对吧？ 还得比。咱不是说你把这个赞比亚赢了， 对对对， 你可能蒙着第三， 对， 甚至于你现在你平了赞比亚，你也是小组第三， 对。 对不对？ 但是其他的第三，人家的 接下来咱们再输这个什么荷兰，这也是正常的，对不对？你现在一咱们说没资格说咱们就保证赢赞比亚，而且我就这样呢，也就是说你各两家各积一分，你也是小组第三，那么跟其他比，你也不见得占优势。 对呀，你净胜球还在那儿排着， 对不对？就是你这个人家那国际足联的排名第15位，它不是没道理的，不是说一拍脑门。 门就是这个你也就像咱们说这中国足协你没事动不动这比赛当中要有二三有二零的这些队员，那不是那么一拍脑门就能就说了就算了的事儿，人家那是经过数据对比出来的这个排名。 是，李轩老师也先消消气啊，我觉得李轩老师看完这场比赛之后，真的是有一种恨铁不成钢不成钢的感觉。但是呢， 入心了， 对，还是得也听听其他各界的这种反应啊，以及我们其他的这个媒体同行。我们现在依然有一位这个媒体同行在线上了，是不是？ 对，是咱们也是咱们北京体育广播少之声的老朋友，是咱们北京体育大学足球学院讲师、央视足球解说嘉宾、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啊，连进董武志的电话。董指导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好，星哥好，星哥好长时间都没有听到星哥的声音了。 这也是今天下午啊，被为女足着急啊。 着急， 对， 您听出来他的口气了哈。 结果反正早，其实大家早应该分析。 当然，我们知道武志呢，在央视进行足球解说的话，有的时候呢会拿这个数据啊，包括一些这个技战术方面的分析啊，跟大家进行一些这种交流啊。那么在今天下午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提前跟武志也是做了一些设计，说感觉对手的进攻呢，我们还是找不到一些有效的克制办法。你觉得其中的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我觉得这支中国女足呢，就是这场比赛给人呈现出来的感觉就是头重脚轻。 头重脚轻 呢，其实呢，在王霜啊、王珊珊啊，包括缪斯文，可能大家对于他不太熟悉，但是他门前的感觉还真的挺不错。但是你门前创造出来的机会可未必是你的得分，一定要把球打进去。但是大家说了，我们四个门框怎么就进不去呢？哎，有运气原因，但是。那为什么总是打在门框上面，总是不能，我们都知道球门柱、球门横梁都是跟场地的线是同样宽的，不多于12公分，那是就差这一点点，一定是运气的层面吗？我觉得也并不尽然。那你的射术不够精湛，总是出现你的运气原因，但是运气原因并不仅仅能够站在你的这一边，但是巴西队第一个进球也有运气原因，那为什么人家就能够把球去打进了呢？而且看看我们的很多的失球啊，五个进球里面至少除了那个点球，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主动的失误。有自己后场传球的失误，有我们第一个球直接出球就发动反击的，非得要停一下被人断下来。下面使的那球同样是这样，那马塔那个球其实也是我们多人防守与人数占优势的情况下，我们的解围不远。其实这场比赛看下来，巴西队真正他们在阵地战包括反击战直接打穿我们防线的次数并不特别多，但是什么时候是最危险，是我们在有球的时候，球在我们脚下的时候，我们不会踢不会处理。可以看得出来，这支中女足其实经过了我们的预选赛胜利之后，但是反倒是只会踢球不会比赛。 这句话说的我觉得特别让我产生了这种想法，就是只会踢球不会比赛。这个就是我在看这比赛的时候，总觉得咱们拿球之后呢，总是战战兢兢，心里边特别的不踏实。而对方拿球之后的话呢，就是这种淡定啊，包括在场上的创造力。当然，我觉得当时我第一反应是觉得还是这支球队比较成熟。那巴西队也很有经验，再加上他们的足球底蕴，肯定对于场上的这种阅读比赛的能力，要比咱们的所谓这支年轻的球队要丰富了很多。那么经过这场比赛的0-5之后，你觉得会对咱们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吗？那接下来的比赛的话还要继续，咱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再进行调整呢？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这支球队包括特别是女足姑娘们，她们的自信心千万不要发生很大的动摇吧。我们都知道这支女足其实是相比我们之前的热身赛和我们的预选赛相比呢是很年轻，甚至是可以是对于大多数球迷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球队，很陌生。那整个22人大名单当中有5个人是一场国家队出场次数都没有，有1个人是2场，有2个人是只有1场国家队比赛经历。那这么一个缺乏大赛经验的国家队，在重大赛事面前第一场球打出了一个大比分的落败，对于球队的后面士气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调整。那我们有没有技战术的这种，就是除了技战术的分析之外，心理层面的疏导，我觉得这个时候更加重要，让女足姑娘们面对失利、面对失败，同时还要忘掉这场比赛的失利。几天之内要做出这么一个很重大的心理上的调整，确实是很困难。 但是不管怎么说，后面你必须要尽快忘掉，重新出发。但是我非常赞同刚才三位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所谈到的，赞比亚不好踢，哪怕别看他输了一个3-10，但是人家也进了荷兰队3个球啊。 对， 而且像那个锋线上他们的几个快马，其实在2019年的法国女足世界杯上就有着非常好的呈现。我记得像布班加，他的冲击力，他的接球的速度，我觉得可能会给我们的这支比较陌生重新组合的中卫搭档带来很大的冲击。我们现在并不怕对方拿球，我们怕自己控制球，我们不知道往哪踢往哪传，整个比赛呈现一种无序的状态。其实我们应该从训练当中去找一些原因吧。 训练当中去找一些原因啊。李轩老师这个直接给出了他的答案，就来不及了。 对，这只能咱们就是祝他们好运而已了。 嗯， 想指他们改变什么，或者说再立什么新功，很难。 当小杰觉得这场就是这次奥运会呢，贾尔道所选的这些年轻的球员，那么经历了这个包括今天的惨败啊，包括后面还有在小组赛面对来自非洲的赞比亚、来自欧洲的荷兰，那么肯定呢要这个获得很多的经验。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呢，经验的获得是非常的珍贵的。对于球员个体来说的话呢，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但就接下来小组的这个形势，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咱们的国家队再进一步。那接下来呢，这个小组赛啊，包括出现形势的话，您是怎么看的？ 我们不能失去信心，但是这儿的信心从哪儿来？ 嗯， 从我们第一场比赛当中的失误失利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只能从我们进攻端，因为赞比亚就是非洲球队呢，他们有着非常好的身体，包括他们的这种脚下的技术也不错，但是他们整体捏合在一起其实没有我们整体的这种强。我们还是应该发挥我们的自信心，王珊珊啊、王霜这几个老队员，如果吴海燕能够快速恢复出来的话，我相信可能在中轴线上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强。但是我们的低级失误太多了，我觉得这些姑娘们可能第一踢的比较紧，第二我们在大赛当中确实缺乏一些经验。这场比赛赛后有很多球迷都在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学曼奇尼，在一些老将关键时刻，不管发点球还是稳定军心，总是好的。这个大赛不是练兵的时候，但是我们确实是有点看不懂。但是这样的看不懂呢，大家也在想一些办法，那如何在已有现成的，就这些有些说新兵蛋子啊、生瓜蛋子，不管怎么着就也好，有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将，这个时候他们如果说能够通过很好的处理球把比赛节奏控制下来，不要跟非洲球队去打快，对方就是打快打乱的，他的这种乱拳打死老师傅，他没有什么整体性可言，他就是向前冲击，我们如果被他们冲散的话，那我们就很难受，我们保持一个整体应该就会好一些。这场比赛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不是特别好，但是实际是需要我们去值得反思的。我们中国队后场会获得很多的球门球，大家很少看到我们的女足姑娘们按照现在世界足坛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把球放在球门区的中间，用短传球的方式发动进攻。哪怕是巴西队没有逼上来，我们也是大脚踢到中场去争1/2球，让对方重新控制球。哪怕是欧洲杯的赛场上，哪怕是北马其顿这么弱的队，他们也在按照世界足坛潮流去踢。但是看看我们之前的女超，已经是顶尖级的几个球队之间，我们也是大脚咚咚的往上踢。所以你的俱乐部、你的顶级联赛这么踢，你的国家队同样不会比赛。 嗯， 好，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话呢，中国女足肯定要进行调整啊。接下来的比赛呢，面对赞比亚的时候，可能啊就是咱们这个想小组出线的唯一的一次机会啊。那么面对对手的时候呢，要尽量做一些改变吧。我们也希望看到改变之后呢，有一些新的变化，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啊。非常感谢董事长连线，谢谢，辛苦了，再见。 嗯，好，谢谢，再会。 嗯，一场0-9惨败的话，李老师，我觉得大家还是都给女足这个出谋划策， 也在加油鼓劲。 即使您认为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怀有希望。 嗯， 不是，是就因为这个这女足项目它还得进行嘛， 嗯， 对不对？然后寄托这个 奥运会之后啊，咱们这个女足，中国女子足球队，然后能够，甭管是各个方面啊，无论是人员，无论是训练、比赛等等各方面，有些变化，啊，真正让它正常化、健康化，啊，而不是说像现在这样，然后这个这问题很多。 哎， 恐怕是得从根本上，特别是人员的这个变动上面，恐怕还能会有一些希望。 就是奥运会结束之后，我们得好好梳理一下。 终归中国女足作为啊，咱们这个一些就是咱们尤其是老的体育迷来说啊，作为我这个老的体育记者来说呢， 铿锵玫瑰嘛， 铿锵玫瑰确确实实给我们印象很深。 对 啊，他们曾经为中国体育做出过突出贡献。 对， 但是呢，这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中国女足呢，他们当初的辉煌，确确实实已经成为历史了。而他们这当初的辉煌，也是在世界女足运动的起步阶段。 嗯， 对不对？或者咱们说明确点，就是这个欧洲的大部分这个足球强国，他们那时候还不开展， 还没玩呢， 还不玩这事儿。 对， 南美这些像巴西、阿根廷这些，这个这也没有女足队伍。 对， 甚至于大家可能有印象的，像挪威、像瑞典，包括当时的霸主美国队，他们许多的也没有俱乐部，而是这个业余球员参加比赛。咱们是什么？咱从八几年就成立国家队了，一直长期集训。 嗯， 这些球员都是在一起练，甚至于国内也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联赛不联赛的，他们长期在一块儿呢，练技术、练配合，这自然就他有一种 优势 劣 高于别人， 高于别人，就这样。人家不玩，咱们玩啊！人家不在一块儿训练，咱们人一直在一块儿训， 总是不在一个点儿上。 你终归这个女足啊，足球它是一集体项目，你这老在一起，它自然就熟。 对， 为什么咱们刚才这也说反过来 说？好了，李老师，咱们为什么？咱们放在第三时段，好吧？第三时段咱们继续深聊， 给大家留个悬念。 对，而且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环节当中呢，大家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啊，都是发表个人观点。一会儿呢，会跟您继续分享。同时还有我们前方记者的连线。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明两天仍然是阴雨频繁，外出注意防雷避雨。此外，进入七月以来，北京多降雨天气，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山区和浅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请公众减少或避免前往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西部局地中到大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0-30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明天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着薄短袖类服装。 紫外线气象指数，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非常弱。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4K 超高清真直播，多屏同看，5G 云互动，超多玩法，全新体验，快来咪咕视频，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9:30，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好，现在时针指向22:01，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孟莹和孟群正在陪您度过的咱们叫人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特别节目。我们还是在体坛夜话这个时段呢，跟大家共同来关注来自东京的声音，包括一些赛况的介绍。 是的，那当然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啊，不仅仅我们二梦，还有我们体育广播的资深这个足球记者李轩老师，刚才也是在我们上半段节目的那个时间啊，一直和大家去分享这次中国女足的一个表现。 对， 当时给李轩老师也是气得够呛。我们中间经过一个整点之后，我觉得李轩老师现在基本上能够稍微的平复一下心情了。毕竟一会儿我们接下来啊，会连线一下我们到前方的这个抵达东京的前方记者们，那对于我们见到自己亲切的家里人啊，我觉得李轩老师肯定也就会收起刚才的那些怒火了。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前方记者李维和大家去分享一下他们的情况。李维你好。 你好李维。 孟莹你好，孟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到你的声音感觉真的很亲切啊，虽然说我们现在暂时要相隔一段距离了，但是 今天也是在晚间的这个金戈铁马，当时知道你们已经这个顺利的抵达了东京成田机场。那目前你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呢？ 刚才金戈铁马的时间到现在应该过去有4个多小时了吧？我们刚刚是从这个机场出来，完成了所有的手续，现在刚刚是上了媒体大巴，所以可能这个信号啊不会太好，大家也多见谅。确实，经过4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现在是终于能够坐上车了，但是我们现在要从这个成田机场到市中心的这个媒体中转点，然后再换成其他车辆去我们的酒店，可能整个这个行程还需要2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确实今天基本上都是在路上这个时间了。 啊，那其实相当于你们也就是得22号的凌晨才能够抵达到驻地了。 对，北京时间22号凌晨应该才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住的酒店。 那能不能和我们去简单介绍一下，刚才你们在抵达成田机场之后，在入关的那一段时间大概都进行了哪些防疫方面的工作，以及你们对于这个，就是因为之前也听到林院当时连线的时候还在提交一些这个报名的资料。 对，我们这边今天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料在审核和这个提交当中。刚才林院给大家也介绍，我们那时候在等着做这个核酸检测，刚才我们也是经历了这个核酸检测。正如之前啊跟大家介绍，我们听同行了解到一样，确实是每人发了一个这个小的漏斗和一个小的这个试管，然后呢做这个唾液的这个核酸检测，然后把我们每个人在一个小隔间里头，隔间的这个墙上啊贴着一个柠檬的照片，贴着一个这个杨梅的照片，就是让我们也是望梅生津，然后 多分泌点唾液 口水。对，然后把这个1.5毫升的这个容量就是应该是装满，这样的话才可以完成这个检测。然后我们是在 等待区等待了大概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是通过了这个阴性证明之后，然后开始办我们的这个证件，然后又是出关。确实啊，刚才我们办证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四个人都是很兴奋。虽然我和林燕可能之前有过奥运的采访经历，那我们的齐阳博和丁泽两位记者是第一次采访这个奥运会，但是我们拿到证件那一刻真的还是非常的兴奋，大家赶紧去拍照去合影，觉得这一刻应该是我们终于站在东京了呢，应该是我们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那当然就像李伟你自己介绍到的啊，虽然你和林苑都是有过多次奥运报道的经历，并且其实你们去日本的经历也还都是蛮多的，可是这一次毕竟和我们以往抵达日本去报道各项赛事的那种状态和感觉以及环境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能不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到那边之后的一个感受？ 对，你说的这个我刚和林苑包括和这个齐良博我们三个人都是有过来这个日本的经历，那这个金泽是第一次来日本，我们大家刚才都在说啊，说这个成田机长应该说是整个亚洲非常热闹或者是非常这个流量很高的一个机场，在过往，但现在看起来是国际区非常的冷清。我们刚才来的时候其实飞机的航班数从全世界飞过来的也可以十个手指都可以数清楚，在这个晚间的时段，对，基本上就很少很少的航班，给这个机场冷冷清清的，确实受到疫情的影响吧。全世界的现在这种国际的航班都是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以前来这个日本来旅游啊，或者来这个度假的时候，到成田机场都觉得好热闹，人好多，每次都排很久的队才能够出关。但今天，第一，我们是拿了这个奥运的证件走这个奥运的通道；那另一方面就是确实相当的冷清，除了这个防疫和这个检测的工作可能人比较多之外，但是整个的跟机场相关的设施，包括我们开玩笑说免税店或者说一些这个其他的设施几乎全都是关闭的，那就是说这个机场现在只是为这个奥运和部分的日本的出入境的这个人或者是必须要出入境的人来做一些这种简单的服务，真的和以前那个时候的这个成田机场真的是判若两个地方吧。 就像你说到的啊，虽然以前出关也时间挺长的，但是这次的这个出关时间的长和那种长是不太一样的。 对， 确 实我们也是做了很好的这种防护和防疫，除了在这个出关的时候要摘一下口罩做一个这个人脸识别之外，其他的时候我们都是一直戴着这个口罩面罩，包括所有的这种防护的措施吧都用上了，也是保证个人的安全，也是对大家的一种负责吧。 那另外就你们看到的，你们觉得日本当地他们对于防疫的一些工作准备的或者说是这种措施做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至少从我们现在这一路过来的话，这个流程还是非常的顺畅，应该说经过这几天的这种梳理之后吧，确实是变得很通畅很顺畅了。看看吧，我觉得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感受到的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和之前我们这种担心还是稍微的这个可能就相比来说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呢我们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因为毕竟可能在国外和我们国内的这种防护这种非常非常好的这种机制和措施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我们也是按照我们国内的这种要求严格做好自己，这样的话我想。 喂，李维，可能暂时啊，他们那边 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对， 那就好啊。听到你刚才跟我们的这个介绍，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些家里人也都会稍微的把悬着的心啊，微微的放下来一点。毕竟你们四位在前方，的确还是让我们非常挂念的。那挂念完了李维，我们再挂念另外一位。刚才你也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奥运会以及到日本都是第一次去采访的我们的另外一位记者金泽。能不能把电话给他？ 我把电话给丁泽。 好的。 李维刚才说的话，我觉得感触特别深。就是李维说，我们现在已经是能够这个站在东京 了，成功了，对对，成功 了一半了嘛， 真的不容易。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要求，对于以往参加这个奥运大赛一些出国经历来说的话，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尤其像我们说的嘛，到达我们的邻国日本，这是多么的方便呀！比我们有时候坐飞机去国内的一些城市距离都近，时间都短。但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确是让大家也是感慨万千啊。那我们的另外一位记者金泽现在是不是已经接听到电话了呢？金泽你好。 主持人您好。 嗯，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刚才也听咱们的记者李维介绍到了啊，你作为一个奥运会新兵，同时也是第一次去日本进行采访的这个我们的前方记者啊，很多的第一次都送给了这个东京奥运会，你的感受能不能也先和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的。经过了大概五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终于是出关了，进入到了日本，进入到了东京。那么其实在这个五个小时过程当中，我经历了很多的人生当中的第一次。 嗯， 比如说在飞机上填一些出关的表格，然后比如说在这个机场内做核酸，而且是唾液的核酸，也是第一次。然后包括要给我们的所有的记者质证，这一系列的流程，包括填的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让我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但是还好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是四个人，我们四个人是协同作战， 是， 然后再加上有两位非常资深的记者李维和林苑，所以其实我除了刚开始看到很多表，看到很多的证件，我有点不知所措以外，经过他们那些指导，然后包括帮助，其实到后来慢慢的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都理顺了，然后现在坐在大巴车上在前往我们的酒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到了日本以后整个人的心态都已经放平了。我们刚才看在飞机上看到了非常漂亮的云，而现在呢日本已经是天黑的状态了，我们刚刚在成田机场拍了一张照片，打了卡，算是我们终于到了日本，终于离东京奥运会又进一步了。 那像刚才我们也提到嘛，这个你也是第一次去日本，之前你对日本是什么样的印象？你抵达日本之后，你的印象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我之前对于日本的，可能如果说从我的实际生活来说的话，可能是从动画片开始的。因为在以前比如说像灌篮高手、足球小将， 对， 在包括甲子园啊，名侦探柯南，再包括棒球英豪，这些体育动漫其实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也让我们看到了日本的这种体育文化。那么现在其实虽然还没有就是直接感受到这种日本的这种氛围，这种体育的氛围，但是我们在机场的时候已经感受到了那种动漫国家他们的一种文化特色。我们在下了飞机，然后走进走廊，在电梯口都是有比如说超级玛丽，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动漫人物，他们都是来欢迎我们的。所以说我觉得和我的童年是连接上了，是这种感觉。 对，那我们也期待着金泽作为一个奥运新兵，并且也是第一次到日本，把你的这些所见所想所闻都能够更多的和我们后方的广大听众朋友一起去分享。当然今天你们一天赶路也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了，也希望你们多多保护好自己，然后抵达驻地之后尽快的调整好休息好，也希望我们在后面跟你们继续保持联系。辛苦了金泽。 好，谢谢主持人， 再见。 谢谢你。好，再见。 所以我觉得就是通过我们的广播呢，通过声音啊，这个我觉得两人的区别的话呢，金泽没有太大的变化，李维呢似乎声音呢显得有些低沉啊。 不是，我以为你想说感觉金泽像是一个奥运老兵，李维像是第一次去奥运会，是这样吗？ 其实我们知道李维呢，其实如果从奥运采访经历来说呢，就咱们称他是四朝元老，是吧？去了四次。 对， 林苑呢是这次到日本是第三次进行奥运会的采访。 对， 那金泽和齐良博呢都是第一次到日本进行奥运会的采访。 对， 而齐良博呢应该是有过去日本的经历。 对，之前他们也有过一些亚运会的采访经历。 对 啊，但是毕竟奥运会的这个级别感觉更不一样了嘛啊，所以对于我们前方的这四位记者来说，的确他们之后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精彩的这些报道，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家里人大家都好好的去期待一下，因为他们四位也会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去给我们带来这些精彩的，不管是赛场之内的还是赛场之外的，他们所看到的这些见闻都会和我们去分享，我觉得真的是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去期待一下。 对，而且呢好在呢我们这次的派出这个团队四个人呢是以老带新，我觉得就作为一个集体项目来说的话，他应该最佳的这么一种方式就是以老带新。 对 啊，就比如说 不能说 全 是新人嘛， 不能全是新人， 对对， 咱们仨坐在这儿就是老中青啊，三人组合是吧？ 我们又想到了中国女足，算了，我们先别想他了，我们把中超的事说一说吧，好不好？ 好。 那么其实在咱们奥运会进行期间的话呢，还有这个中超的比赛，而且呢跟以往相比啊，这个赛程特别密集，基本上是一周双赛，甚至有可能出现一周三赛的情况啊。 对， 那么今天呢就进行了新的一轮这个中超联赛的结束了四场比赛，今天一个大比分，广州是6-0大胜青岛， 对， 6-0赢青岛啊，这样一个 我看了， 这样一个大比分的出现的话，在以往如果是有外援的情况下，这种大比分一般不太可能出现，很少出现。那但是在缺少外援的情况下呢，或者说在外援不太平均的情况下，出现一个大的比分，泰山队是2-0战胜了沧州， 对。 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出现了3-0的比分，这是深圳足球啊，深圳佳兆业3-0赢的重庆。卡尔德克呢是双响啊，袁敏成呢是破门成功，都是来自外援的进球。另外一场比赛是广州城1-1是战平了河南。 对，就像刚才孟群说到的啊，现在这个赛程是非常密集的。我们北京国安的比赛其实昨天刚刚结束，但是明天又要迎来一场比赛了，所以我们在赛前呢，其实也是看到了咱们这个球队教练比利奇的一个赛前发布会。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现在经常见面，也就是说比赛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多发生的新的事情。昨天呢，我们没有首发比赛的队员进行了一个正常的训练，然后首发的这些队员们呢进行恢复。明天一切都是跟上一场一样，同样的场地，同样的时间。我们的对手呢是一支很有组织性的队伍，也有几名比较出色的队员，他们的前锋确实是空中球很有优势，然后能够在禁区里面拿球，包括他们两边的队员也能给他输送球，往禁区里面输送，所以呢，他可能更有威胁了。所以需要我们去做好自己的工作，首先是防住两侧给他起球传送。这种时候呢，当然有时候你能防住，有时候可能也会出现他让他成功往里输送的情况。这种时候球来了，那我们的中卫就要起作用，这有李阳，有大宝。有那个白杨，还有杨帆等等这些队员，包括如果卢卡斯是中卫的话，他也会去防这样的球。然后上一轮咱们同组的其他对手之间的比赛，也结果也显示了大家的那个结果都比较的相近吧，所以需要我们球队踢得更加的紧凑，更加的有创造性，然后在前场能够去利用好机会，也就是上一场我们可能缺少了一些去利用机会这种能力吧，这场要找到它。就像上一场我跟大家讲的那样，他呢是在泰达前一场的训练课上才跟我们一起合练的。跟泰达的比赛呢，我们也让他上去踢了最后的20分钟。他去比赛的欲望很强烈，但是对，也就是说在思想上准备的不错，但是在状态里面肯定还要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恢复，所以我们需要去看给他的那个时机，什么时候上场，然后上场的时长，包括整个比赛的安排，对他来说我们都需要去做一个计划。他是急着上场，我们也急着想让他上场，但是这跟生活中很多道理一样，就没有捷径。 这两天就是教练一直带着我们做一些恢复性的训练，因为比赛比较紧凑。长春队是一个我们的老对手，作风也比较硬朗，我们很清楚对手的实力，包括他们也有出色的队员。上一场我们跟天津没有拿下来，我觉得我们很多地方都可以有待提高，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在这场比赛能够发挥得更好。 还是要提示大家，这场比赛呢是在明天下午的4:30， 对、 这个时间呢跟上一场对天津津门虎的比赛时间是一样的，地点是一样的，都在外场。 对，我就记着我们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当时跟咱们的这个媒体同行杨天英联系的时候，他当时就说到了国安吧打哪种比赛特别郁闷呢，就是下午然后天又闷热的比赛，所以我觉得明天下午的这场比赛依然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外部环境吧。但是我们今天刚才也说到了，咱们的资深足球记者李轩老师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嘛，所以对于这场比赛李轩老师肯定也可以跟我们来去说一说您的一个预测吧。 现在在这个正赶上奥运会期间啊，这个怎么说呢？中超插在这个当中呢，怎么觉得有点不那么提气啊？或者说这个让大家的关注度呢，恐怕就会有所降低。 对 啊，我这 我今天这知道这个什么，明天国安有比赛，虽然很想看，但是明天又有很多这个奥运会的男足比赛 啊。对， 明天开始了，明天奥运会男足比赛正式 开始。 是的。 哎，当然，咱是老北京啊，这不是国安球迷，这还是恐怕争取插花着看。 哎，是。 对于目前这个国安的状况呢，确实不是，我觉得啊，虽然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的这种调整，但是好像由于没有奥古啊也好，或者比埃拉这些核心球员的存在。指着西哲也好啊，或者说张玉宁也好啊，这种对抗能力，或者说这种这种什么攻击力吧，或者说这得胜的这种概率就有点让人担心。而且通过前天那个对这个天津这个比赛也看得出来，我们这些球员确实都很努力，但是呢，在技术能力或者说整体配合，特别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的状态，并没有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所以呢，打这个天津这么别别扭扭的啊，就到领导也没赢得了人家，或者说就连个球都没进，机会也甚至于可以说也没有，几乎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机会，所以，今年国安反正，其实现在这种状况啊，这个，想夺冠是这最初的这种想法，恐怕很难。咱们就是说，这个今年的这个联赛，我倒觉得国安可以多练练我们的新小孩儿。咱别像那是这 这我们应该跟女足反着来啊， 女足的哎，那说实话那是骗人的， 不能那样吧？ 不是，他也是骗人的。就说锻炼，或者说这个为了掩盖一些他们的内部矛盾，用了一些甚至于没参加过这个国际比赛，甚至于刚入队一个来月的这样的球员，这就是玩笑，对对不对？这为什么他场上配合不行？因为他们没在一块打，没一块踢， 对， 那么。国安今年要想有所成绩，确实也比较困难。与其这样，我们不妨的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儿，为了以后啊，这个说到底，像今年在联赛冠军，咱们不管是谁，他的含金量、成色都会打折扣的。所以咱与其争这个并不让人信服的这个冠军，还不如为了以后在长远发展、长远的进步，他们现在先下手， 对，练练我们的新人嘛。 目标明确之后呢，后边这些阶段的比赛就知道怎么办。 那对，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奥古这个确确实实，这比利奇呢，咱接触不多啊，或者说也刚这么几场比赛，怎么说呢？这个，并没有显示出我们所希望的那种水平，对吧？他就是说他在队伍改造方面，并没有神奇之处，或者说更没有什么点睛之笔，对吧？那所以 就带着光环来的，但实际上呢，经过一段时间检验之后呢，这个含金量并不是太高。 这当然可能有各种因素，特别是。这个 赛程不是很顺畅啊，包括 这 人员不是很齐整啊， 不很齐。其实在这方面，人家其他各队也是一样，当然人家有的外籍球员来了，而咱们呢，没来，而不来的这哥俩呢，恰恰是咱们的核心啊，这么些年全是围着哥俩打的， 对， 这他们俩一掉了链子，一没来的话，那可不就是这个。国安的这个整体 的水平，对， 大打折扣甚至于降一个档次， 啊，这个你这咱们仔细看，虽然那时候是第一场第二场这比赛不对，上 对上海海港和申花， 申花 输了， 这确确实实这真是被动挨打，好像咱们的水平跟人差不少， 嗯， 对不对？那么就本来寄托这个第二这中间歇这一段咱们能游的，但是昨天一看也还二把刀呢， 也不敢太乐观啊。 所以呢，这个大家不妨啊，国安趁这机会啊，就是怎么说呢？卧薪尝胆也好，或者说的他们苦练内功得了啊，利用这个，特别是锻炼一些新人，这是我所希望。 对， 嗯。 其实还是自己培养的球员的话呢，应该说才是能看大任的。 是啊，你总不能总指着外援吧？你看这突然要出一个什么幺蛾子的时候，外援帮不上忙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要有人能上去，那不大家一下就心里踏实了。 谁都指不上，包括巴坎布回来之后的话呢，上场比赛也亮相了，亮相之后呢，你说他上场之后的状态也未必比咱们的国内球员好多少， 因为他 最起码没取得进球 嘛，去意已决了嘛， 对， 对吧？所以他的这心思也不在我们这儿了。 强扭的瓜不甜啊。这个留人还得留心， 嗯， 互动环节当中呢，大家的观点呢，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分享啊。 是 这个说到女足的这场比赛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之一。康鹏同志就说了，说女足失利是在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的原因啊。上半场和对方打对攻，如果该打防反，可能效果会好一些。说大比分失利需要注意心理方面的调整，否则以后的比赛可能更艰难啊。毕竟年轻球员居多，输了一场比赛之后呢，下场比赛再找不着状态的话。那什么技战术就别谈了。 是，还有像什么1964芥末墩啊，都是我们的老朋友。说有什么意外的呀？再正常不过了，人家都跟那儿进步呢，咱们这儿退步，差距越来越大，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球队了。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预备起唱，我老觉得这个，我特别想接下来跟着唱。 我差点没搂住， 要让我唱什么？他要说吧，看来关注女足的人真的是太少了。大多数呢，大家都是在有重要比赛的时候才关注一下中国女足。但凡是平时看过欧洲或者是北美女子俱乐部比赛的人啊，再看看咱们国内女足的比赛之后，就绝对不会有一丝的乐观态度了。我觉得这跟我们李轩老师之前说到的是一个。意思啊， 是就是您要看那个什么欧洲的，就包括咱们俱乐部的一些比赛， 对 啊，我还真有，就那天也巧劲儿，不是怎么着看见了，是他们的欧洲女足的一个比赛，包括就是荷兰他们、或者反正一个小的纪录片还是什么。这一看见这个什么人家那比赛，就跟咱不是说埋怨自己或者埋怨别人，说不关注什么中国女足，那水平确确实实跟人差的太多了。 嗯， 就像中国男足啊，就是咱们踢的那球和人家欧洲杯和人家欧洲俱乐部联赛，就是人家那个 这差距 啊，世界杯的比赛，那这差距就是太像，咱那就不叫足球。然后你这点儿，咱们就说你这个低水平的这种比赛，你想引起厂家的注意，包括特别是球迷的注意，这是很难的。你们如当初中国女足不错的时候，在世界上能拿亚军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这比赛场上也没有多少观众。 嗯， 这一点儿的，所以我刚才想说的就是。中国足球改革，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说了一下，就是中国足球改革使得中国男足啊有了所谓的职业联赛啊，甚至于这个 有了市场，有了影响， 甚至于还2002年世界杯出现了， 对 啊，对对，有个这，但是中国女足恰恰没有从中国这个改革红利当中，足球改革的得到什么，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 嗯， 这一阵儿不如一阵儿不如一阵儿、啊， 一次不如一次， 一次不如一次。这现在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曾经啊，咱们这个体育广播啊做过这个中国足球 冷思考 和冷思考什么何出去等等这些曾经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最后边得出的一个结论，中国足球常年啊这上不去啊，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嗯， 对不对？确确实实我们平常好像特咱就今天具体说到女足，就是我们平常确实关注 的少 啊。不管咱们说是球迷，就包括我们媒体这方面关注也不够。 嗯， 这个可能跟这项目有关啊，咱们只能这么说。你这大家关注更多的还是男足、男篮、啊和身，包括。 当然女排是个例外啊， 女排咱仔细想也只是在大家想想也是在奥运会世界杯或者世锦赛这时候谈台光注，平时他们的日常训练咱们也关注，并不像中国男足 对 啊或者职业联赛他那么多。 好，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留个时间多关注女足吧。 行 对，不要再听到这句话了。 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这期体坛夜话。 嗯， 跟梦莹，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说个再见。 是，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啊。 再见， 得嘞，拜拜。